这不是自投罗网吗？看来他并不是真正的杀人凶手。见东方朔沉吟不答，便催问道：师父，我说的对不对？ 东方朔道：既然徐乐已经被捕，等他借到郡府，公主第一个审问他，不就全清楚了吗？快些走吧，我还要赶去隔壁听张骞讲他的西域奇遇呢。 张骞已然苏醒，他奉天子之命出使西域，自离开京师长安出发，迄今已13年。众人对他的经历极感兴趣，等他精神略好一些，便约其来他房中听他讲述月之奇遇。当今天子刘彻即位之初，从投降到匈奴人口中得知西域有个国家名叫大月氏，是匈奴的死敌。月氏最早是游牧民族，跟匈奴相邻，居住在河西走廊一带，一度十分强大，国有空闲之士20万，以致北方的匈奴也不得不对他俯首称臣。匈奴头曼单于在位时，因为宠爱爱妃之子，想立其为太子，故意将元太子冒顿送到月氏为人质，不久又发兵进攻月氏，想借月氏国王之手除掉冒顿。不料冒顿十分机灵，盗取了一匹好马，传奇般的逃回了匈奴。头曼单于以惊呼儿子的勇壮，令其统领万骑。冒顿知道真相后，决意报复父亲及后母。他苦思之下，发明了一种名叫鸣笛的响箭，并对部下下令，凡鸣笛所指，必须立即跟射，不跟射者皆斩。他先用鸣笛射自己最爱的宝马，左右有不敢射者被力斩，随后用鸣笛射自己的爱妻，左右仍有不敢射者又被斩杀。几次三番训练后，冒顿鸣笛射头曼单于的宝马，左右无一人不射。冒顿知道部属已经绝对服从自己，遂用鸣笛射头曼，左右皆随之放箭，当场射杀头曼。冒顿即自立为单于，诛杀后母、异母弟以及所有异己大臣。正是从冒顿单于开始，匈奴日益崛起，遂建称霸北疆，导致中国第一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外患，连大汉开国皇帝刘邦也遭遇白登之围，险些成为冒顿的阶下囚。刘邦死后，太子刘盈即位，实际由太后吕雉执政。冒顿单于特意致信吕雉称：孤愤之君，生于沮泽之中，长与平野牛马之域，数至边境，愿游中国，陛下独立，孤愤独居，良主不乐，无以自娱，愿以所有益其所无，表示想与吕雉结亲。吕雉受此侮辱，大怒之下欲发兵攻击匈奴，却被诸将劝止，遂忍气吞声回信，称自己人老珠黄，另外选取美貌的宗室女子封为公主，送给冒顿单于。匈奴既然强大，冒顿理所当然要报昔日在月氏为质之仇，他亲自领兵打败了月氏。月氏国故地河西则被匈奴浑邪王部和修图王部占领，幸存的月氏人一小部分留在南山一带，被称为小月氏，与当地羌人遂渐融合。大部分人在月氏王的率领下向西逃去，进入伊犁河流域，赶走当地土著，用武力占领了该地区。但越是在该地留居不久，又被乌孙与匈奴联军攻破。昔日乌孙与越氏同居于河西，越氏欺负乌孙弱小，杀死其首领兜南弥，逼迫乌孙举国西迁。越氏被匈奴驱逐出河西后，实力大减，兜南弥之子列焦弥也已经长大，有心报当年杀父之仇，遂与匈奴联军至伊犁河上游进击越氏，结果越氏大败，越氏国王被匈奴老上单于杀死，头颅也被割下做成酒器饮酒。伊犁河流域被乌孙占领，列焦弥在此建立了乌孙国。越氏残部向西南迁徙，击败大夏国，夺占了归水流域，被称为大越氏。因时时思念故土，对匈奴恨之入骨，一直有报复之心。只是匈奴当时强大，势力弥漫西域，大越氏势单力孤，加上距离匈奴遥远，纵有复仇之心却是鞭长莫及。刘彻得知大越氏的情况后非常重视，认为越氏与匈奴有不解深仇，应该可以与大汉联手抗击匈奴， 西域大多数国家已臣服于匈奴，成为其重要基地和臂膀。如果大月氏与汉朝结为婚姻之国，联合起来就能够切断匈奴与西域各国的联系，截断匈奴的右臂。然而，大月氏几次败于匈奴后，到底迁徙到哪里，却没有人知道。要联络到大月氏，就必须派人去西域寻找。建元三年，刘彻下诏召募使臣出使大月氏，张骞时任郎官，奋而应征，成为大汉第一位西行使者。当时汉朝西部边界直到金城，整个河西地区都在匈奴的控制之下，要去西域就必须冒险通过匈奴占领区，出使西域实际上是一个既艰难又危险的任务。自大汉立国，还没有官方人员到过遥远而神秘的西域，没有人知道西域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。根据风言风语的传说，西域全是无边无涯的沙漠和沙气，暴风时起，天翻地覆，光天化日之下，处处鬼哭神嚎，又有寸草不生的咸水，举目荒凉，上不见飞鸟，下不见走兽，往往走一个月都不见人烟，也没有正式的道路，行旅只有沿着前人死在途中的枯骨摸索着前进，稍不留意就会迷失方向，可谓凶险重重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张骞敢于应征，前往传说中恐怖而陌生的地方，充分显示了他超人的胆识和勇气。刘彻为他配备了100多人的队伍，由于途中要穿越匈奴国境，还需要一个熟悉环境的匈奴人。那时皇后陈阿娇还没有失宠，皇后生母管陶长公主刘飘为讨好女婿推荐了自家奴隶甘父。甘父是匈奴俘虏，为人憨厚，还能射一手好箭。刘彻召见后很是满意，特意免除甘父的奴隶身份，命他随侍张骞，一行人从龙溪出塞，就此踏上了漫漫征途。进入匈奴境内不久，张骞等人就遭遇了匈奴骑兵，一场恶战后，汉使者一行或是被杀，或是被俘，张骞被押送到匈奴腹地单于王庭。君臣单于看到张骞的荆棘，得知他是汉朝的使者，很是生气道：越是在我们匈奴北边，汉朝怎么可以派使者从我的土地上通过？如果我派使者去南越，汉朝会允许我的使者从国境内通过吗？不过君臣单于也没有杀这群俘虏，只是下令将他们监禁起来。匈奴人不会建造房屋，只有劳烦穷尽犯人，也不会冶炼，自然也没有手铐脚镣，只有极个别的重要囚犯才会被关在废弃水井改成的深土牢里。张骞等人被分散赐给匈奴贵族为奴，甘父本来就是匈奴人，单于没有处罚他，他自己倒是忠诚，跑去跟被赏赐给又嫌我的张骞住在一起。奴隶的生活穷困而艰苦，干放羊、打草、拾牛粪、淘井等各种苦活不说，还常常衣食无着。张骞好几次都是依靠干父射猎鸟兽来维持生活。过了几年，右贤王见张骞还算老实，有心笼络，将一名匈奴女子阿月嫁给他为妻。就这样，张骞在匈奴王庭安顿下来，还和匈奴妻子阿月生下一对儿女，但他性情坚毅，仍然时时手持汉节，表示不忘他的使命。因他为人宽厚，与周围的匈奴人相处的都不错，10年过去，他已经能够讲一口流利的匈奴话，儿女也渐渐长大，匈奴人满以为他亦以匈奴为家，遂放松了戒备。张骞却无时无刻不在寻找机会，尤其幸运的是，他被单于赐给了右贤王。右贤王的注目地是匈奴国境中最靠近西域的。与忠心耿耿的甘父商议好后，张骞抛弃妻子儿女，与甘父一起盗马逃走。二人也不知道具体哪条道路能到达大月氏，只是一直拼命往西，穿越大漠，风餐露宿，历尽艰险，九死一生。干粮吃尽时，靠善射的甘父射杀禽兽，聊以充饥。 走了几十天，经过车师、龟兹等西域绿洲小国，经过葱岭，终于到达大宛国。当地人懂得匈奴话，张骞与他们交谈起来很方便。大宛国王早已听说有个富庶的大汉帝国，很想同汉朝通使往来，听说张骞来自汉朝，非常欢迎。张骞说明自己是出使大月使的汉朝使臣，经过匈奴被拘留了十余年，现在逃出匈奴来到大宛，请求国王派人送他到大月使，将来返回汉朝定当厚报。大宛国王很愿意与汉朝结交，派出向导和翻译将张骞送到康居国，再由康居护送他们到大月氏首都兰氏城去。张骞到达兰氏城后，劝说大月氏东归河西地区，与汉朝共同夹击匈奴。然而大月氏今非昔比，在西迁之后，社会经济有了很大的变化。原先的月氏与匈奴同俗，只是个随水草而习的行国，居无定所。如今大月氏所占据的龟河流域土地肥沃，物产丰富，月氏人开始从事田耕，种植稻麦，酿造葡萄酒，逐渐由游牧生活变成了农业定居。国境数千里，有大小城邑数百座，人民生活富裕，安居乐业，日子比以前在河西走廊故地要好许多，根本再无东归的必要。加上现任国王是被匈奴老上单于杀死的国王的孙子，对祖父的感情又隔了一层，报仇之心渐淡。他认为汉朝离大月氏太远，如果联合攻击匈奴，万一出现危机情况，汉朝也难以相救，因而婉言谢绝了张骞的提议。但是因为张骞是汉朝使者，国王还是很有礼貌地接待了他。张骞在大月氏住了一段时间，也没有说服大月氏国与汉朝联盟共同夹击匈奴。正是在这里，他第一次听说南方有一个叫申毒的国家，国中盛行浮屠之教，供奉金人为神。张骞在大月氏住了一年多，见国王意不可转，只好动身返回长安。回中原的时候，他特意选择了另一条路，从大月氏经南道的沙车、于田等国，然后穿越羌族部落居住的地区，只有这样才能避开匈奴人的势力。羌人是胡人的一支，所居无常，依随水草，地少五谷，部落氏族无定，不立君臣，无相长衣，以利为雄，强则分众为酋豪，弱则为人附落。春秋战国时与华夏诸侯国有交往，常杀人掠获，与秦国征战，互有胜负，后被秦昭王所灭，设置陇西、北地等五郡。汉初匈奴强大，河黄一带的羌人附属于匈奴，以畜产与汉朝人交换粮、布及手工业制品，与西域、西南夷亦有贸易往来。汉景帝时，名将李广任陇西太守，一度与羌人开战，杀羌人数千。然而不幸的是，羌族部落也在匈奴的控制范围之内，张骞和甘父一进入河黄，就被匈奴骑兵发现，扣押了起来，重新押解回王庭，给单于做放羊的奴隶。张骞的奴隶妻子阿月听说丈夫又被俘虏，悲喜交加，忙带着一对儿女来与丈夫相会。有了上一次逃跑的教训，匈奴人自然不会再放松警惕，张骞时刻处于严密的监视中，想再次逃脱比登天还难。不料不久前，事情却突然有了转机，王庭的另一名汉朝奴隶赵破奴趁看守不备，赶来告诉张骞，匈奴老单于君臣单于突然死去，太子于禅正与单于弟左谷黎王伊之邪争夺单于位，是逃跑的大好时机。张骞遂派妻子阿月冒险联络了甘父，赵破奴则带上另一名女奴王继，五人一起盗马逃走。只是张骞的一双儿女被当作人质，在另一处为奴，一时联系不及，只能忍痛放弃。一行人生怕被匈奴人发现，决意取到李广驻守的右北平郡，一路昼伏夜行，经常缺粮断水，历经千辛万苦。幸好甘父剑术高超，完全靠他射猎飞禽野兽充饥解渴。然而 正当众人远远望见长城而兴奋不已之际，忽有一队匈奴骑兵急追而来，看服饰竟是王庭的龙虎骑士，五人只得猝然上马逃命。混乱中，张骞和王济各中了一箭，幸好追兵远道而来，而五人休息已久，终仗着马力优势逃进了汉军的势力范围。至于迎面遇上李敢霍去病一行，就完全是巧合了。听完经过，霍去病慨然道：听说龙虎骑士是单于的心腹卫队，匈奴人派他们万里追杀张使君一行，可见十分忌惮张使君归汉，愈发显得皇上派张军远交越使加攻匈奴的战略是正确的。张骞道：惭愧的紧，张骞在外漂泊13年，终未能完成天子交付的使命。他虽然自责，旁人却尽以钦佩的眼光望着他。他是大汉第一位到过西域的使臣，还是在做了匈奴人10年俘虏后，人生不可谓不传奇，经历不可谓不惊险，若非有超长的毅力和耐心，绝技难以做到。宜安公主问道：那些西域国家的人也跟咱们说一样的话吗？张骞已知道她的公主身份，忙答道：回公主话，大月诗人都会讲匈奴语，车师于田那些西域国家语言各不相同，须得有专门的通译。宜安公主道： 数十个国家，那西域得有多大啊？ 张骞笑道：不是公主想的那样，西域国家大多是绿洲小国，少则几千人口，多则几万人口，像于田大月氏已经是西域大国，也不超过数万人口，所有西域国家的人口加起来都不及我大汉一个郡。霍去病道：即使如此，即使大月氏肯同我们联合，也未必能牵制匈奴。张骞道：大月氏也许不能，但西域北部还有一个名叫乌孙的国家，人口近30万，是西域最强最大的国家，以前依附匈奴，现在也跟匈奴不和，如果乌孙肯跟大汉联姻，结成同盟之国，可就远远胜过大月氏了。宜安公主对异域风情充满浓厚的兴趣，还待再问，东方朔见张骞神色疲倦，知道他重伤初愈，仍需要休养，忙道：张骞伤好，这些话回头再问不迟。叮嘱阿月好好照顾张骞，有需要尽管张口。那阿月甚是淳朴，也不知道听没听得懂，只茫然点头。众人退出房来，霍去病问道：大夫君预备何时启程返回京师？正是徐乐既出了事，副使自然就成了领头人。东方说道：当然要等徐乐借回平冈，咱们一起来也得一起回去，反正也就这2日的事儿，霍军不妨再耐心等等。霍去病道：也好。宜安公主忙道： 咱们就快要走了吗？那马奶酒我还没有喝过呢。 吵着要去城南酒肆饮酒，东方朔被磨不过，只得同意。忽听的前面有人高声嚷道： 飞将军和小李将军回来了。 到郡府门前，正遇到几名士卒押着2名五花大绑的军人进来，东方朔一眼认出那年轻将军是边关校尉蒲多，不由大奇问道： 蒲将军犯了何罪？ 一名士卒答道：不听上司号令，当面顶撞飞将军。原来李广预料匈奴内乱，朝廷即将用兵，立即赶去边塞阅兵操练，这本是件大大的好事，只是李广一到军营，便按照老习惯大搞射箭比赛，数数个箭靶于帐前，亲自与众弓弩手交流射技，负者饮酒为罚，他箭术天下无双，军营中谁又是他的对手？结果自然是人人被罚喝酒。校尉蒲多对此十分不满，认为戍卒之前均当过1年郡兵，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，而弓弩手的射术高下不是作战根本，不需要如此刻意操练。当时汉军武器装备弓弩并存，弓构造简单，能够大量制造，且重量轻，使用灵活，弓手从上箭张弓到瞄准发射，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迅即完成，对于熟练的弓手，羽箭射出只在眨眼之间，因而弓箭具有攻击目标的快速性。而弩制作工艺复杂，

即刷即注，自由呼吸，原装进口，就选德国都芳漆。 以上为广。